佢原本咧就系10年至13年嗰个时间咧就喺德国读书嘅。咁但系你13年翻到嚟之后，13年翻到嚟之后咧，你又报呢个国力嘅课程，然之后就同你讲 day back， 即系你两个月之后就攞到学位啦。咁又 day back 翻2年，即系 其实我真系有时喺度谂，即系大家设身处地啊， 系点样 咧？你走到入去嗰间嘢度。啊！即系报，即系唔系话自己即系曾经读过啲咩啊？咁我哋都勾勾屎屎成大啊、岭大嗰啲啫，都唔系 top 啊，系嘛？唔系 Ivy League 啊？ 咁你冇理由，第一学你话斋，即系都读都唔捻使读噶，咁你咩意义咧？对自己嚟讲，喂，第二 十几万噶大佬， 难听啲讲，真系好难听讲，我都唔系好想歧视菲律宾啊，或者系马来西亚嗰啲。喂，你攞嗰啲地方难听啲讲啲野鸡大学嘅学位。翻嚟你都好难同人哋讲系嘛？ 唔系啊， 又唔系、 啊，又话肥鸡大学黐线。 喂，唔系你谂下葛佩凡博士嗰啲，喂，好自豪嘅大佬真系。 有几自豪啊？大佬人一 check 就 check 到噶嘛，因为你都系要攞嚟扬噶嘛。 咁、那个问题系我 同人哋听你讲两句嘢，就知道你真系唔系博士噶、 我张卡片写住 PhD、啊。咁我攞住嗰張， 咁啊喺呢個世界好多 PhD 都係勾下勾下嘅。 所以我鄧阿蔡子強好唔抵咯，大佬。 屌蔡子強神撚早買咗佢啊！ 唔係咯，即係 我同佢睇， 成日俾人恥笑啊，大佬啊， 係咪？係咯，阿崔少芳曹總理睇到呢個迷迷新聞，你都汗顏啦，大佬。原來成個樹人大學嘅工商管理學系，最少有四五兜友，全部都係嚟自嗰間咩 B 字頭嗰間咩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！ 比立勤大學啊，大哥啊！ 即係哇，大佬。即系呢、這个 菲律宾 PhD， 港共权贵一条龙啊！ 咪同埋咧，我话俾你听，呢、這个 Herdy 星都系戆居，即系呢个夏迪星系咪佢译嗰条叫 Herdy 星都系戆居。 系、啊、 喂，你大佬你咁样抄论文系、一件好大镬嘅事，你不如请个 research assistant 帮你搞啦。 或者你讲到好似阿边个咁样嘅？ 喂，如果我就一定会咁做啊！我啲烂鬼，喂，咁起码你自己都有参与下嘛，大哥。 即系你话可以到时话疏忽咁样样啊？ 唔系疏忽啊！你请个 assistant 就正常咯，我有钱咪请个 assistant 咯，帮我做 research， 帮我做跑腿咁样，做访问嗰啲咁。喂，咁就成个 design 都系我做，咁咪成篇论文都系我写噶嘛？系真系重新写过噶嘛？我打你搵个 research assistant 20,000个月，一年都系24,000啫。 嗯 嗯， 对你 Herdy 星嚟讲湿湿碎数啦。 嗯嗯嗯嗯， 我当你读3年啦，24乘三几多？3×1272,000啫。当你读4年啦，你要100,000攞个大学或博士翻嚟，都光宗耀祖啦，咪真读、啊、大哥，又唔使自己做跑腿、啊，周围约人做访问、啊，又唔使去做即系问卷调查，即系自己逐个打电话、啊、做啦，大哥用乜嘢啊？外判俾呢个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啊？点使攞一个硕士嘅论文？屌你！咁样抄法， 唔系即系我觉得好，其实 即系难睇咯。 佢陷佢自己呢间岭南大学于算唔算不义咧？ 喂， 即系我觉得真系好。 呢三个阿哥，无论李义力、Herdy 星同梅洛活，分别一个系 controller student affairs 关上识，佢一个系registrar， 喂，都喺岭南毕业噶嘛？即系当然70年代嗰阵时候，即系鸡鸡地嘅时候啦。喂，咁你都难睇啦嘛？ 唔止难睇啊，大佬！ 喂，你呢个系 academic integrity 嘅问题，直情系影响你呢个学术嘅诚信嘅问题啊嘛！喂，你由 day back 开始，又唔使交功课，又唔使考试，论文可以照抄， 系全方位造假。 喂，大哥，跟住原来咧收佢12-3万，就俾翻2-3万嗰个咩话？嗰、那个吓嗰间咩学校啊？屌， 俾翻2-3万咪嗰啲 TSU 啊、BSU 啊嗰堆咧， 即系拆咯，即系拆账咯，大佬。 喂，你自己收100,000啊，大哥。 咁啊嗱，其实咁讲。 喂，而家真系大镬啊！嘥咗12-3万嗰啲友报完之后咧，点搞啊？ 唔系咯。 喂，全世界都知嗰间 TSU 同 BSU 系流噶啦， 即时贬值咯， 系咪啊？咁跟住去边度买过啊？一好似郭佩凡咁啊，咩 Greenwich University 啊，嗰个系棕树根定系啊？ 郭佩凡吓系 唔系？重要系其实佢呢间咁样嘅国力书院咧，就同呢、這个HKMA 即系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啦，即系其实佢嗰个关系非常之微妙啊。 所以咧呢度我谂咧仲有 QK 喺度，因为我去过呢一个 HKMA 嘅网页， 呢个系 香港管理协会。 同埋香港生产力出众局嗰边即系 有 program 同 productivity council 系合作嘅， 系 有嘅。